情千起点中胸肌我不明，一旦内外新鲜事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动听，提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到了今儿了啊，已经是离联赛的间歇过去了两三天的时间了。大家过得还好吗？看来还不错。 还适应这样就是什么比赛都没有的日子吗？其实也有，我看今天凌晨我起床的时候，有身边的朋友圈的朋友在看那个什么欧冠的附加赛 啊，已经需要通过欧冠附加赛去填补自己的这个空白。 欧冠的还得是附加赛 但是大伙儿这个早起的习惯依然没有被打破啊，很多家里人都在问早。 但是今天早清就没法出门晨练了。 对，因为今天是有雨啊，而且从昨天就有预警，昨天到今天有中到大雨，而且是局地性的，有些地方可能会有暴雨，大家伙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提前的准备， 对，避免这个积水的路段，是吧？这个如果有积水的呢，能绕行绕行啊，尽量不要涉水穿行，少去什么山区呀、河道地方玩啊。 今天我们节目里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重磅的大福利许久没有在主场看过国安的比赛了，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哎呦，跟运动员们，跟咱们这些喜欢的球员们，距离都变得特别的遥远哈，只能是通过电视的转播、广播的转播来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今儿节目里有一个重磅福利，就是 约了一下这个咱们的门将大猴啊，约了一下猴森，看看早清起来之后是不是和比赛的时候一样这个专注清醒，是吧？刚才我看微博当中，有家里人说这休了假还这么大早清的起来连线，困不困，是吧？再回来睡个回笼，一会儿可以问问他。 对，还有关心，大猴的小拇指， 对， 恢复的怎么样了？ 伤势如何啊？在节目的这个后面啊，第40段的时候我们会和侯森连线，您有什么问题呢？您也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发过来啊，到时候连线的时候我们帮您问一问。 现在就可以把您所有的这些对大猴的问题发到我们的微信、微博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三个平台都可以啊。我们在8:30将会直播连线大猴啊，到时候来解答大家很多的关心和疑问。那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的外援全部离队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啊，都有不同的俱乐部跟我们最重要的两位外援，像比埃拉呀、像巴坎布，都有一些新的绯闻啊传出来，所以大伙儿肯定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这要是外援都走了，那咱这全华班青州小菜的能适应吗？ 对呀，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这一段时间一直咱们也就这么一个外援嘛。如果联赛下一阶段开始之后，咱们应该正大概率也还就是一个外援，是吧？未来的时间里面，主要是这青州小菜。是吧，咱们这些大牌的外援不光是国安的，其他的俱乐部的也纷纷离队之后，整个的中超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我觉得咱们啊一定要保持清醒。你看昨天已经有申花的球迷因为申花没有进入到争冠组，就表示说这球不看了，这队我不跟了。哎呦呵，还挺激烈的。 反正以前这个家里小孩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其实小时候考不好的时候爹妈也这么说 啊，就是我不管你了， 爱上哪儿上哪儿啊。 一晚上你不回来试试。 对，那肯定家里人还是惦记，所以话虽如此，说的都是狠话，但是心里的那份情感那是割舍不了的啊。大家伙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国安在上海集训，国足的上海的集训已经开启了。吴磊呢是另有安排，26号前直接上多哈。 另外呢，国安队这边哈，主教练和他的外教团队呢是离队放假回国休息，预计呢在9月10号左右能够返回中国。 我们也关注一下 CBA， 好久没听到 CBA 的信儿了啊！现在 CBA 的股东是希望季后赛增加到16个席位，恢复系列赛的赛制。 数字一出，这个球迷纷纷讨论，那就是一个赛季只有4个队进不了季后赛，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另外呢，前一段时间大家在关注林书豪，书豪呢也自己发布社交媒体说，现在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啊，要感谢医务工作者。 中国奥委会也回应了奥运健儿姓名被抢注商标的事件。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华社记者18号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发布会上获悉，当天松江区中心医院报告一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过了市区疾控中心复核，其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结合了临床影像学表现以及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结果，该病例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已经转运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还没有发现该病例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也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松江区中心医院呢，从昨天也就是8月18号开始暂停门急诊，实行闭环管理。上海市也是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紧盯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点、关节点，加强疫情防控的全链条闭环的管理。 所以还是提示大伙儿啊，虽然说疫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但是还是不可放松， 对，绝对不能松懈。 大家伙儿还是在出门的时候严格的遵行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这个规定啊，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场所逗留啊，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国足啊！现在国足又是重新进入到了这个备战的时间，从昨天开始，李铁率领的新一期的国家队就在上海正式拉开了集训大幕，去备战9月开打的世预赛12强赛。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张，那没几天，9月2号就要开始比赛，现在人员还不是特别的齐整呢。 对，整个的备战期应该算是时间长、任务重，是吧？9月、10月、11月有3个月的时间，一共是6场比赛。当然呢，参加了苏州赛区中超比赛的一些国脚可以稍微晚一点，就是今天和球队会合，其余的在广州赛区的国脚呢，昨天就已经和教练组会合了。球队将会在上海进行为期1周的训练，在26号的时候飞往卡塔尔的多哈来备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12强赛。那国足的前2个对手呢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其实这一次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时间长，第二个呢是要长时间的待在国外，这可能对于国足来讲，你不管是备战球员的身体心理，包括一些相应的防疫的政策，一些后勤保障，都是全新的考验吧。整个的这一次集训比赛时间是从8月17号 教练组开始集结，18号队员报到，一直要持续到11月16号，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场12强赛结束，时间呢是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然再加上国内的疫情防控非常严格，如果他们要是打完比赛回来还需要经历一些隔离，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了。 嗯，确实啊，真的，一想这个长时间的隔离，就想到咱们，哎呀，国安预备队的孩子们啊，还在海外滞留，到昨天为止，应该是整整有2个月的时间了，都在海外，所以他们等到回来之后，还要经受这个21天的隔离政策啊，啊，真的是非常的。 但是他们说了。这个回家隔离，你隔离21天，你在家10天，我也高兴啊！我也是回家隔离，我也是到了祖国的怀抱。 确实 啊， 在海外的这种滞留真的是太艰难了啊！放弃主场也是国足一个非常无奈的办法。当然，它的一大好处就是吴磊啊，可以直接的去飞到多哈跟球队会合。那目前的国足也已经是确定了吴磊的行程，他就不回国参加上海集训了。8月26号。直接从西班牙启程前往多哈。 而在昨天的训练课开始之前呢，队员张琳芃也表示说，大家会全力以赴的做好准备，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拼下每一场比赛。张琳芃说，这一次12强赛对于他个人来说呢是新的开始，不管踢得好坏，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上一次比赛相比，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次比赛呢有了不少的变化。之前的比赛的赛制是主客场，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主场，当然对手也不在自己的主场。张琳芃说呢，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可能比战术层面上的东西更加重要。那从现在的集训人员上来看呢，12强赛的主力阵容应该还是前不久就是打那个40强赛主要的班底，只要不出现伤停的状况，不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首发11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12强赛的对手毕竟跟40强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12强赛当中怎么去搭配这些人员，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去出战，我们也来听一下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带来的分析。那他也是认为12强赛还是要改变比赛的战略的。 其实国家队现在已经正式集中了，然后26号是包机去卡塔尔多哈。我觉得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更多的是让队员们恢复一下身体状况，因为之前的这个联赛不管是广州赛区还是苏州赛区都比较累，队员们说实话这种疲劳感就是由内到外吧，然后不光是身体疲劳，精神疲劳等等哪儿都疲劳，所以说在前期肯定是以这种身体恢复为主。另外一点就是李铁需要这个让队员们熟悉自己12强赛的战术，我相信12强赛的战术可能首发阵容啊人员安排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但是比赛方式一定会发生改变的，因为40强赛的时候你可以以我为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踢，甚至说在比赛当中打一些传控控制，但是到了12强赛我觉得你更多的要考虑防守反击，更多的考虑在中场加强拦截，这样你可能在40强赛当中太多的技术型的中场了，到这个12强赛就要多一些防守的人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其实在我看来前2场比赛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一个是澳大利亚的这种身体强壮，另外日本，我觉得2场比赛你要是能拿到1分对于中国队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到了卡塔尔比赛之后2场比赛都在卡塔尔踢，大家不用考虑这种炎热的因素，因为比赛的球场是有空调的。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训练场，因为我们都了解在这个多哈它的比赛场地有空调，训练场没有，那可能你只能安排到晚上训练啊，或者说克服一下这种炎热的天气。这个季节到了西亚应该说是相当的热的，白天应该是在40度左右吧。另外除了这种炎热之外，我们还要应对这个疫情，更重要的是可能现在这种疫情影响我们在比赛之前都没法热身，好在队员都一直在踢中超的比赛，所以说这种比赛感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这种国际比赛经验会少，但是之前我们也踢了这个40强赛的比赛，所以我相信李铁在这种人员安排呀阵容方面不会有特别大的调整，还是应该让这些配合比较好的比较熟练的队员在一起吧。 那在8月18号，其实越南那边也有消息啊，也是受疫情影响，本来是9月7号进行的这个12强赛第二轮越南主场和澳大利亚的比赛，也是确定现在要空场进行了。越南政府的相关部门和越南足协在8月16号的会议当中就做了这个决定，也是看到现在越南政府部门要求越南足协必须在赛前15天，也就是8月23号之前，把完整详细的泡泡闭环式赛事的防疫计划提交给越南的全国疫情防控委员会，还有其他的相关政府部门。会议也同时决定，为了防止突发疫情或者其他的意外情况发生，9月7号的比赛就不让球迷入场观战了。 嗯，那当然呢，整个的12强赛期间啊，面临空场比赛的可能不止越南这一个队啊，包括比如说像咱们中国男足所在的 B 组，中国队呢现在是将自己的主场，也就是9月7号对阵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呢放在卡塔尔。如果球队获准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比赛，受到当地的防疫政策的影响，这场比赛呢也很有可能会在空场的条件下进行。就是如果说这场是空场，那之前客战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就是9月2号，对吧？因为澳大利亚呢也是把自己的主场放在多哈，也同样是面临着空场比赛的这个情况。而且现在我听说就是中国足协这边呢也在申请使用卡塔尔多哈4个世界杯场地之一，尤其是用那个有空调那个场地，就是我们可以和澳大利亚共用一块主场。 就是都在这块场地上踢。 对，反正也都是空场，也都是第三地，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主客场的意义，对吧？用这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关键就是说那儿确实是太热了。 这是，不过好在这个球场有空调啊，条件已经足够理想了，所以以国足现在的实力来讲，其实这空不空场啊，主不主客场啊，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呢还是自己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以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和心态去出战。这是最关键的。当然，我们说完了国足之后，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俱乐部啊。结束了14轮的赛事之后，国安的主帅比利奇还有外教团队已经计划回自己的国家休假了，9月10号左右会再次返回到北京。那从苏州赛区返回北京之后，助教达尼洛和体能教练伊沃都已经是先回国了。比利奇呢是跟另外的两位助手留在北京跟俱乐部的管理层开完会之后，在昨天启程回国休假，9月10号左右再回来。那按照计划，比利奇的助教也会提前的回来，这样让主教练在隔离期也能有人去正常的带队训练。 也希望这一次回国休假的这个行程呢能够一切顺利。其实不光是主教练比利奇哈，包括像卡纳瓦罗呀等等，中超的很多的外援和外教，在这个长达3个月的间歇期的时候呢，都选择先回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呢再提前返回到中国进行隔离。而在昨天的时候呢，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也是官方宣布了和外援费尔南多解约了。俱乐部这边的官方公告是，经友好协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与费尔南多解除合同，感谢费尔南多在过去2个赛季当中为国安队做出的贡献，祝福他今后一切顺利。据说费尔南多现在也准备要去土超那边 也上土超。 对， 不会也去费 内巴切？不是费内巴切啊，这不是费内巴切了 所以，这国安的外援们有可能在土超要重新的去面 对，其实不光是国安的外援是吧？这个其他的一些球队的，你包括恒大的外援也是往就是土耳其联赛啊、沙特联赛那边在迁徙啊。费尔南多呢是19赛季来的，先是从这个俄罗斯租借加盟，然后呢2020赛季国安队完成了转会，但是2021赛季就是因为这疫情的原因嘛。和奥古一块儿回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那他的这个数据其实也不亮眼，26场比赛打进4球，贡献了1次助攻。就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国安发了这个消息之后，袁老师袁老师转发了一下 赛宝利， 说这个说这祝哥们儿一切都好这起名的费用呢就不跟你要了。 袁老师就是打袁老师这儿起的所以真的费尔南多虽然说在队内的这个存在感 不是很强， 真不强但是也是为球队 也兢兢业业的出场过为数不多的比赛。 现在奥古、费尔南多包括金明哉已经确认离队，另外的两个外援呢，巴坎布和这个比埃拉大概率呢也不会再效力了，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国安队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啊。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他也在分析，现在国安队啊就只能够接受目前这种人员的困局了。等联赛再恢复，进入争冠组比赛的时候，要努力打出精气神吧。 国安队这边最近也是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变动啊，基本上未来可能这个五个外援都要离开了，我觉得也挺遗憾的吧。这也没办法，就是现在的中超的政策，比如说续约外援要300万欧元，这是不现实，你跟外援续约，而且现在中超各俱乐部的财力情况也没法用这个特别高的价格跟现在的外援续约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未来我们要做好跟中超一起过苦日子的准备，就是这种吃糠咽菜的日子吧，大家都要习惯和适应。我觉得国安队其实在缺少了这些核心外援的情况下，那只能从这个咱们本土球员当中挖潜。通过跟申花这种比赛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个本土球员都调动好，阵容安排、战术安排合理，也能够踢出比较不错的比赛。可能大家都担心这些外援走了之后国安队的实力下降了，我觉得肯定会下降，下降不是说一成两成，下降很多，但是其他队呢这个实力也下降了，我相信未来所有队的这些大牌球员都会走，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你也没有什么下降，你就正常跟对手去踢就行了。我觉得像国安队拥有这么多国脚，他在联赛当中一直都是这种特别有竞争力、特别有实力的球队，只是很遗憾现在一到的这个国际比赛日，然后由于疫情的影响，只能这种国家队封闭集训，然后我们的国脚要长时间没法让这个比利奇带着训练，这个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国安队进入争冠组之后面对的困难压力会很多，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国脚没法在这个国际比赛日间歇期的时候未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跟着球队一起训练，这个麻烦很大。另外这个现在有些队的大牌外援没走，那国安队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确实不占据上风。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每一场比赛都打出这种拼搏精神，就像跟申花那样去踢。至于这个最终的成绩，其实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奢望，只是希望球队能够踢得好看一些，踢出一些精彩的比赛。至于最终的成绩，嗨，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吧。 赵宇老师，这个 嗨道出了一切真相啊，就是嗨，这都咱都这样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就是 啊，大伙儿说 有的吃就不错了， 就是， 还挑什么干的稀的是吧， 对，咱吃稀的也挺好的啊，可以清清肠，黑暗需要光明，就是说这青州小菜现在政策就是收缩财政，大环境就这样，咱就得顺应。 Mr. Wick 说这要是离开了外援啊，说恐怕咱这联赛才是油腻联赛呢。 怎么着就油腻了 啊 咱国内的本土球员也是有新人有老将嘛， 对，也有大鱼大肉是吧， 对，可以的，我们慢慢的适应， 对，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啊。咱们关注了一队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预备队。前一段时间咱们家里人也一直在惦记着预备队的这些小伙子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哈。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呢，就是在今天参加亚冠的国安青年军一部分人员将会返回国内进行隔离，因为现在呢球队当中还有人的血清抗体这个数值偏高，所以呢他们暂时还无法回国。所有队内的人员核酸检测都已经转阴了，而且呢从今天开始航班也开始恢复，所以球队是有计划的啊，安排一部分人先行回国。如果顺利的话，就我们了解到今天中午应该是可以登机，大概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当然不是从北京入境啊。 终于啊。 嗯， 那现在先行回国的人员，据悉是将近20人，落地之后就要进入21天的隔离观察期了，啊，能够顺利的回来，回到祖国妈妈的怀抱里， 对， 这是最关键的，真的太不容易了。从昨天为止是整整2个月的时间滞留在海外， 6月18号出发嘛，到昨天是8月18号，整整2个月的时间，一行34人， 漂泊海外真的是相当的艰难吧。现在终于是至少一部分人回来了，等着另外的一部分人的这个血清抗体数值正常之后呢，也应该是可以顺利入境回国了。期待他们赶紧回来，回来之后好好隔离，然后呢好好的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对，就可以解封了。最近围绕中国足坛的转会消息大多都是跟刘洋有关系的。先是山东泰山的炖鱿鱼被爆出来要刘洋西甲的格拉纳达俱乐部，说这操作都已经接近完成了，泰山俱乐部甚至做好了球员最快下个星期就离队的准备。之后呢，就不少的中国球员都跟国外俱乐部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深圳那边说西甲也有一支球队正式的向俱乐部的叶立江和张元发出邀请，还有一家西甲的下游球队正考虑引进深圳的李元一。另外咱们家的李磊也是爆出来说下赛季会加盟瑞超的球队草蜢队。所以短短一天的时间很多的媒体都在爆出中国球员的留洋人数，这一下就有五个了。 瞬间好像就是中国一下划拉出一大批吴磊 是，就怎么一下就都成了全村的希望 但实际上应该是没这么乐观哈。我记得就是关于段刘瑜出国留洋这个事儿，赵宇是问了泰山队的主教练郝伟，郝伟的回复说不太了解，不清楚，不知道啊。包括一位在格拉纳达工作过的相关人士，因为格拉纳达也是一个中资的俱乐部嘛， 对， 他们也分析段刘瑜加盟这个事儿呢，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这不管怎么说，至少呢，中国足协开始推出了国脚留洋计划之后，会鼓励更多的球员到欧洲去锻炼自己。倒是觉得就是。真的不应该把这个目标只瞄准什么西甲呀，是吧？德甲这种五大联赛，包括像在德甲留洋过的杨晨也说嘛，可以把一些好的年轻队员提早送出去，甭管说是五大联赛也好，或者哪怕欧洲的二级联赛，到那儿去锻炼都是好事儿，这才是咱们真正需要去做的。 对，就是想当年杨晨指导，在德甲效力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风光无两的感觉跟后包括后边加一那都是在当地的球迷都有一定影响力的， 包括在曼城的孙继海中国太阳是吧还进名人堂呢， 是，所以那个时候的刘洋跟现在我们说靠着中国资本把一些球员送出去完全是两个概念那说到了这个，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赵宇的分析他觉得国脚刘洋真的不能好高骛远。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时间出了很多这种留洋的消息，也真的是真假难辨。李磊呢，假如说要去瑞超，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够踢上比赛的，他的能力也没有问题，年龄也比较合适。虽然说现在年龄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去瑞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他这个年龄，包括现在在国家队啊，在国内的联赛都这么稳定，是不是考虑留洋？这是我比较怀疑的。而且这条消息出来之后，真的假的也很难分辨。其实段刘瑜这个情况跟李磊还不太一样，段刘瑜比较年轻，我觉得他确实适合出去闯荡一下。但是他去西甲我觉得并不合适，首先西甲这个舞台对于他来说太高了，他现在在国内都不能100%打上主力，所以说到了西甲肯定更没有希望。而且有人拿他跟吴磊做对比，这是没法比的吴磊出去之前就已经是国内最佳射手了，而段刘瑜现在可能还要为了这个打上主力而努力拼搏吴磊出去的时候放到中超任何一支球队他都会成为绝对的主力，段刘瑜只是现在山东队给他的机会比较多，如果他来到国安，我相信他甚至没法跟张稀哲去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西甲这个平台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我不反对段刘瑜留洋，但是我觉得他去一些这个欧洲的二三流的联赛倒更现实一些，他去瑞超其实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在这种有可能留洋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球员还是应该选择好，不要一味的看重俱乐部的名气，不要一味的看重联赛的名气，还是应该更务实一些，自己能踢上比赛这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哪怕这个格拉纳达俱乐部有中资的背景，他也不可能给你保证100%你能踢上多少联赛，所以说段刘瑜一定要谨慎。我觉得凭借他现在的能力谈踢西甲还是 有点太早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到这种二三级别的联赛，然后一点点往上走，这样可能对于自己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说完了球员的留洋的话题，咱还是关注一下，这最近虽然说联赛间歇了啊，但是这个荒信啊，还有一些爆料，可是一直都没有停。 这叫什么？酒后吐真言吗？不是，不是，这就是酒后 有点误事了， 错误言论是吧？ 酒后误事了啊！这是南通之云发布的俱乐部的公告，8月18号，俱乐部的主教练谢辉在私人的聚会场合酒后发表了错误言论，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经过俱乐部董事会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他的主教练职务。 就至于他具体说什么呢，反正就是我觉得和熟人一块喝酒，当然这桌里边估计也有陌生人，是吧，就是喝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不吹了吹牛啊什么这样的，是吧。谢辉呢自己也在昨天回应了这一份暂停主教练职务的俱乐部的决定。他也说呢，参加朋友的饭局喝了很多酒，不知道对面的人别有用心，进行了偷拍，把一些酒醉之后的话发到了网上，而且添油加醋，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对此类人渣深恶痛绝啊，本人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呢，在向言语当中所提及到的单位，比如说像成都蓉城、上海申花、上海上港和南通之云啊，表示深切的道歉。我觉得就是您要是在网上搜能搜着这个视频啊，您可以听听他说什么，咱们这儿就不给做二次传播了。 四九城您心里知道就行了啊，我们就不明说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延庆赛区。那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将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在15家冬奥签约酒店不断的细化闭环管理预案。来听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冬奥签约酒店的住宿、餐饮服务保障工作的这个闭环管理措施。 走进延庆区的八达岭温泉度假村，销售主管常颖为记者详细讲解了酒店为2022年冬奥会所制定的闭环管理流线。 我们将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将我们整个园区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绿色的低风险区，一个就是接待入境人员签约客户的高风险区。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那我们整个园区它实行的是分类、分区、分流闭环管理，精准防范。 而像这样的冬奥签约酒店在延庆区一共有15家，将在赛时为冬奥会的技术官员、随队官员、转播商和媒体等相关利益方提供住宿服务。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杰红霞介绍， 有新建的，还有改扩建的，还有已完工的，一共能够提供3486间客房，能够满足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住宿服务需求。所有签约酒店都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 各签约酒店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我们也是积极的落实市、区以及我们文旅行业的防疫政策，一直在坚持我们的进门测温、验码、戴口罩，同时呢逐一核验行程数据卡。对于中高风险来的人呢，一律不接待。还有平日的按时的消杀，员工的健康登记，客人的一日两次测温等等，都在每天坚持进行。 在已经成型的预案中，防疫措施落实到了客户从抵达到入住的各个细节，而用餐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常颖介绍， 我们这边会有直接服务人员在取餐处提前将签约客户的餐和一次性餐具用餐车运至宴会厅，提前给客人准备好，然后签约客人就直接去宴会厅用餐就行了。在客人用完餐之后，我们的直接服务人员会将餐后垃圾分类投放至我们高风险区有一个指定的垃圾点儿，投放到那里，然后有专人进行消杀处理。 今年年初的冬奥测试活动给延庆区的冬奥签约酒店制定相关防疫预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简红霞表示，闭环管理的经验模式还将在下半年的测试活动中再次接受检验。 比如说我们熟悉园区所有的道路，我们挖掘之前酒店备用的门，员工走的通道，员工走的门，这样呢方便我们设计流线。在赛时，咱们的签约住宿人群和我们的服务保障人群，就是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线，住不同的区域，去不同的餐厅就餐，就人员之间不交叉，这样能够达到咱们一个严格的防疫的要求。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7: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到了第二时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哎， 好久没有 篮球是吧？ 对 ，CBA 的信儿好久没有了啊、 嗯。刚才也有家里人在微信当中还提呢，说能不能聊聊咱首钢最近有什么新动静、 嗯、 是吧？ 嗯，首钢的新动静，还就是书豪这边症状基本快消失了、 嗯、 其他的一切的新动静都要听整个联盟啊。到底是怎么打赛会制还是主客场？ 对、 啊、 前一段时间呢也一直在强调大概率呢将会是一个赛会制的比赛是吧。同时呢有没有外援现在呢也没有100%的确定下来，各支球队也在观望的状态情况之下、 嗯、 但前一段时间还是开了几次这个投资人会议的、 嗯、 大家在讨论这个赛制。因为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呢，在为了确保疫情安全情况之下进行比赛， CBA 联赛实际上是压缩了场次的，但是压缩的是季后赛，对吧？常规赛是按照正常的场次打完了，比如说这个附加赛啊、季后赛首轮啊，都是来了一个一场定胜负，半决赛、决赛都是3局2胜。很显然就是季后赛的精彩程度、关注度要远远的高于常规赛，所以呢，就是现在保全常规赛、压缩季后赛的做法，让赞助商啊、让球迷啊，感觉这个体验感不是很好。所以在新的赛季当中，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现在一切的变化都要看疫情的变化再去考量啊。但是之所以 CBA 要保全常规赛、压缩季后赛呢，是为了确保 CBA 大家庭的团结。常规赛嘛，所有的球队都能参加，可是季后赛过去两个赛季都是只有12个名额啊，剩余的7-8支球队是没法参赛的。所以按照 CBA 公司的章程，在重大事宜上 CBA 公司是20个股东每人一票，所以大家投票的时候肯定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利益去投票的。那些季后赛边缘的球队还有联赛垫底的球队肯定是更希望确保常规赛的场次。所以 因为如果说他进不了季后赛，常规赛呢打足够多的场次，还能够有相应的一些分红 啊、 哦、啊。如果说这个要是增加季后赛的场次，常规赛压缩的话呢，进不了季后赛，这些球队这一个赛季实际上就变短了。 嗯， 所以针对这个现象呢 ，CBA 公司也有一些股东提出建议，是怎么着呢？就是打赛会制，压缩常规赛场次，但是呢，把季后赛的场次增加，比如恢复到前面是5局3胜，对吧？ 哦、 是不是总决赛7局4胜这样？为了让有更多的球队可以参与到季后赛，保证他的参赛场次呢，把季后赛名额增加，增加到16个， 呵、 这样的话呢，哎，大家伙一算，虽然说常规赛场次少了，但是16个呀，原来是从8个到12个，现在16个，更多的队可以去打季后赛了。把这几场是不是都补回来了？ 可是这么一算，季后赛就4支球队参加不了，这4支球队心里会想：呵，这联盟不带我们四玩啊！ 这4个队想想，要不就这样呗，咱从一开始咱就划拉划拉，咱就5局3胜呗。 对，所以所有的这些赛制啊，就很难说一个完全的公平啊。 但这也是传出来的各种呼吁或者说是这个议案，对吧？还没有最终的决定，下一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提案，但是必须要有超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这个提案才能够向董事会来提交，在董事会上进行表决。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目前在商讨的这样的议案，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报的记者宋翔带来的分析。他也说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关于新赛季的赛程跟一些赛制呢，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一些说法。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赛事呢比较多，而且呢重要的赛事像是奥运会、像是全运会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而主管部门呢以及相关的领导呢，其实呢对于目前 CBA 这个新赛季到底是采用什么样的赛制，到底是赛会制还是恢复主客场，以及是否全华班啊，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目前来看呢，赛会制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呢一些球队也做好了相关的一些准备。至于说外援呢，现在呢也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呢有些的球队他们呢还是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据我了解呢，其实像是一些球队呢，他们也是与一些外援啊进行了一些接触，并且呢在一些这种合同上其实呢也是有一些条款。比如说之前的莫泰尤纳斯，他呢现在呢跟法甲的球队签订了1年的合同，但是呢在他的合同当中呢有这个 CBA 提前跳出的条款。那这个呢其实呢是为他在新的赛季如果机会成熟的时候他能够返回 CBA。这个呢也是一些球队呢其实呢他们未雨绸缪啊，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继续来关注一下书豪最新的情况。就在昨天，他也是更新了自己的个人微博，透露自己的新冠症状基本都消失了，也感谢了医务工作者啊。他说特别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现在症状基本快要消失了，相信很快就可以回到酒店继续隔离。最重要的就是感谢这些伟大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大家呢一定不要大意，出门要继续做好防护。 另外最近呢，北京首钢男篮啊也在为了备战全运会的比赛，在谢立斌谢指导的带领之下呢进行着备战和训练。但整个的这一段储备期，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留言，是吧？包括比如说刘晓宇是不是要转会去吉林啊，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我们的竞争的球队他们的人员的交易，像什么张昭旭去了天津啊等等的一些。我们也是连线了宋翔，他向我们介绍呢，目前首钢的引援啊，在今年夏天没什么大动作，主要是稳定目前的人员，完成续约。而至于小雨这个事儿呢，他问了问，说是假消息。 北京首钢队呢，目前呢正在为全运会的相关的比赛 U22 组别的比赛进行备战。目前呢是谢立斌指导啊带队训练，但据我了解呢，外教亚尼斯呢已经在国内呢处于一个隔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亚尼斯指导呢应该会在下周跟球队会合， 但至于说全运会呢，带队呢，应该还是由谢立斌指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啊，谢立斌指导在之前全运会 U22 组别的预赛当中，他整个的率队的情况不错，而且呢成绩呢也是完成了任务，所以呢这次全运会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应该还是由谢立斌指导来继续的完成。目前来看呢，北京首钢队在今年的休赛期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各个位置无论是后卫、锋线还是内线，人员呢还是比较充足的，而且呢通过这两个赛季的一个引援，我们在内线上其实是补足了一个短板，同时呢我们在之前的 CBA 选秀大会上也是选择了一个后卫伦立成，这名后卫呢其实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呢他整个的一个天赋应该说还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北京首钢队在今年的休赛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苦练内功，其实呢他们在之前是希望能够在外援上有一些比较充足或者说比较强力的一个引入，从而使得他们整个的球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呢现在来看其实新的赛季呢很有可能没有外援，或者说在前期的时候是全华班出战，那这样的情况呢使得北京首钢队在外援的引入这块呢想通过外援来提升他们的实力呢，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无法去实现，那这个呢可能会对他们新赛季呢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北京首钢队在内线后卫上以及锋线上其实人员可用的人员呢还是比较多，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呢更好的进行这个资源的配备，同时呢来挖掘自身的潜力，让他们的整个的实力能够进一步提升。一些网上的传闻，那比如说刘晓宇去吉林这样的传闻呢现在看呢是很不靠谱的，我也问过包括刘晓宇本人还是北京队的管理层，其实他们都说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啊，根本不靠谱的一个传言。北京首钢队呢应该说在整个的夏天这个休赛期是保持队伍的一个完整性，他们更多的呢是跟今年已经合同到期的球员完成续约，比如说张才仁、范子铭和王修辉，其实他们都完成了续约尽量的保持队伍的完整性，并且呢让这个化学反应更充足的去产生。除了方硕之外呢，其实其他的球员像是朱彦希啊，像是翟耀川呢，其实他们都是处于一个伤病的恢复状态。这两个球员呢现在呢应该说整个的恢复训练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好的，对于新赛季呢应该说影响不大，目前来看呢就是方硕的这个伤病，看看他的恢复的程度以及速度。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的新元素第四集，我们的记者也为您带来了奥林匹克从未停止推动男女平等。 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女子排球运动员朱婷，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 7月23号，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在开幕式上，各个国家代表团的旗手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选出的旗手有一男一女两位。历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上从未出现过女旗手，女排队长朱婷是第一人。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和中国跆拳道队员赵帅在此之前都表达了担任旗手的喜悦之情。 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 肯定是非常开心，我觉得首先感谢团部领导对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但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一种认可，也非常开心能让我和朱婷一起担任旗手。 实际上双旗手只是东京奥运会当中倡导男女平等的表现之一，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早在今年2月便启动了推动男女平等的具体工作。东京奥运会和残奥组委会主席桥本圣子说， 提示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れは 他说，实施包括将女性管理者的数量提升到 40%， 展现出一种多元化和谐性，并且我们会成立一个男女平等专项小组，我们非常想男性与女性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平等，希望跨越一切壁垒，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女性运动员接近了 49%， 这也是历届奥运会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最高的一次。男女混合项目增加至18个，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两倍。事实上，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国际奥委会一直在为体育领域的男女平等不懈努力。1975年的国际奥委会罗马会议上，执委会正式宣布男女运动员均应得到平等对待。在过去30年里，奥运会参赛者中女性运动员的占比显著提高，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 26.1% 升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 45.2%。 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更是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男女比例的完全平衡。而这一变化的最大推动力是国际奥委会承诺增加女子奥运项目，为女运动员创造更多机会。从1991年以来，任何想要加入奥运会的新项目都必须包含女子组比赛。奥林匹克的宗旨就是自由和平等，而平等则包括公平竞争和性别平等。从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女子不但不能参加比赛，甚至不能观看比赛，到现如今，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因为有了女性运动员的身影而更加的丰富多彩。奥林匹克从未停止推进男女平等，这也是社会尊重女性的一个缩影。国际奥委会委员表示，他说，我们为男女平等做出了巨大努力，性别平等是所有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论是比赛层面还是体育层面，女性参加奥运会都非常重要。国际奥委会和许多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相关者已经开始行动，我们正在缩小体育领域诸多方面的性别差距，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 而在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还有不少的中国元素。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赛场的中国元素第四集，将要说一说国际通讯社第一次有中国。 在刚刚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际通讯社矩阵第一次迎来了阵容强大的中国队。新华社第一次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并肩同题竞答，向世界奏响奥运报道的中国最强音。作为东京奥运会报道的牵头人，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采访过八届夏季奥运会、四届冬季奥运会、2016里约奥运会，因报道超过十届奥运会，得到了国际体育记者协会颁奖。许基仁介绍说， 这届冬季奥运会的采访，我自己的感受跟前面几届完全不同，因为身份不同了，其实地位也不同了。我们是第一次作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通讯社来报道冬季奥运会。2019年，巴赫主席到新华社，在新华社他就宣布新华社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通讯社。这是国际奥委会成立100多年来，他第一次承认一家非欧美的新闻媒体作为他承认的国际通讯社。可能外界不是很了解，其实它的难度非常大，意义也非常大。而且它这种名称，它不是一种大家想象的荣誉性的啊，我就给你一个称号，以后就啥也没有了。其实它后面有一系列的这种配套的一些待遇啊，一些义务啊，一些工作啊，就是要推进的。 走进2020东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第一眼就能看到六个硕大的电子屏幕，动态展示着全球奥运健儿参与奥运盛会时的精彩照片。全球目前只有六家世界级媒体具有资格在主新闻中心展示奥运精彩瞬间，而新华社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说待遇方面，我们在新闻中心外面有六个屏幕展示了，就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目前四家国际奥会承认的国际通讯社，另外还有一家就是图片社，叫盖蒂图片社，也是现在全球影响比较大的这个一个图片社。那么还有一家就东道主的通讯社，就是共同社啊，因为在日本举行。这六家以前奥运会只有五家啊，就是他自己承认的三家国际通讯社，盖蒂加一个东道主通讯社。 讯社，就这五家。我们以前几次奥运会也提出来过，我说我们的照片也不比美联路透发型差呀，我们也要展示一下，但国际奥委会就不同意，说那只有国际通讯社才有的待遇。但是这次就完全不同了啊，我们的显示屏跟美联路透发型的留下就并排在一起。 成为国际通讯社之后，新华社发力为2020东京奥运会报道厉兵秣马，这次派出了133人的奥运会报道团队。如果没有疫情，新华社具有奥运报道资格的人将多达173人。不过因为奥运延期、签证因素、各国防疫政策差别等，最终压缩掉了40人。但这依旧是新华社历史上最大的奥运境外报道团队。 这种享受荣誉、享受待遇之余，给我们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次来的文字记者，当然主要就是英文记者啊，指的是，然后我们的摄影记者都是，就是全面铺开，基本上每个项目的半决赛、决赛都得有人在现场，都有人盯。那跟以前不，以前我们是有可以有选择性的，有些中国运动员实力相对比较弱的，中国老百姓不太关心的项目，我们可以放弃。你比如说手球这些项目，我们可以放弃掉，但这次尤其摄影记者他就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国际通讯社嘛，他的面向的要是对全球的观众，所以地位跟这种职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东京奥运会是新华社第一次作为国际通讯社报道奥运，许基仁表示必须拿出看家本领。国际通讯社并不是新华社一家的荣誉，而是奥林匹克理念在中国不断推广深入的结果，更代表着中国媒体的声誉。 变成国际通讯社情况，就是整个大家对你的看法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他的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你以前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二流的媒体，但是现在你就是个一流的媒体，一流的媒体我就要按照一流的媒体的待遇来对待你。这其实也是我们新华社国际影响力的提高。那么我觉得新华社不光是成为国际通讯社，也不光是自己的荣誉，也是中国媒体的一个荣誉嘛，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了中国媒体，你的这种专业能力啊，你的水平啊，包括记者的这种素质啊，人家不会说这是新华社记者啊，人家会说这是中国记者、中国媒体啊，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责任很大，要无愧于中国体育媒体的这么一个称号吧，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鏖战东京奥运会更是为2022家门口的北京冬奥会寻找实战演练的机会。 到了北京冬奥会时候，我们也是最近国际奥会刚开了会，就指定新华社为北京冬奥会周期的一个协调员，就是那几个国际通讯社指定一家通讯社要整个来协调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是美联社在协调，那么到了北京奥运会理所当然就新华社来协调，所以对我们其实提出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记者还是觉得很激动的，我们也就是期望能够给全世界的这个冰雪运动员搭一个展现自己技艺的这种舞台，同时也是更多的有一个中西方文明的这种交流嘛，更希望能够通过冬奥会实际上是一个传递友谊、呼吁和平的这么一个舞台。 我们今天说到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大侯要在8:30的时候跟雄鸡直播连线，您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三个平台上。另外咱们国安的外援全都离队了， 对， 青州小菜的生活能吃得惯吗？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啊，像 Winter 就说这大鱼大肉是一日三餐，青州小菜也是一日三餐啊。 主要看的就是咱吃的人的心态，是吧？ 还有厨子的技法。 哎，端上来不吃就只能饿肚子。 一段平滑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降雨明显，全市有中雨，预计入夜以后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舒适度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25到21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1，照射强度很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两个话题，就是在一会儿在8点半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连线国安队的门将侯森啊。您想对大侯说点啥，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另外呢，就是在最近大家关注的咱北京国安队的这些外援先后都离开了球队啊，未来的时间里面，这青州小菜您能不能吃得惯？咱们的联赛没有了大牌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关注比赛？ 这是两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也跟我们的记者啊，前方正在已经是回国了啊，但是还在隔离的我们的记者李维来取得联系。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大家也一直在看很多的奥运的冠军们，是吧？他们在隔离的时候的那些健身啊、训练的小视频，所以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咱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他们的隔离生活。 嗯。李维你好。 回凡你好，王毅你好，朋友大家好。 李维好。 哎，现在在隔离已经是经历了十几天的时间了吧？有十几天。 对，其实今天应该算是第10天，或者说是第9天刚过，第10天、 哎、 还有11天左右的时间。对 啊，真是啊。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啊？长了几斤了？ 还好，我觉得我体重没怎么长。因为首先还是自己要控制一下嘛。刚才也说到，好多奥运冠军也是在做这种训练，因为他们后面可能还有这个全运会的比赛。我也是首先通过饮食吧，首先控制这个体重，第二呢也是自己做一些锻炼，当然没有人家那么专业，自己尽可能吧还是多做一些这种锻炼，让自己保持别发福，或者说是这个体重长得比较明显。对， 嗯，反正我们听说你没少给自己治这个电子设备哈。 对，其实这说是这个没少治吧，但是真的因为这个酒店的网络可能相对不是很快，所以说这个电子设备来了以后，我觉得最大的用处就是每天跟着它一块跳绳，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哦， 那里头有一个小兔子，然后这小兔子在那儿，你跳它也跳，然后可能也是自己一个促进吧，然后每天坚持还是做这样一个这个运动吧，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说 在这儿虽然这个每天不能出去，然后遵守我们这个相应的隔离的这种要求嘛，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枯燥。当然了，也算是一种自我调节吧。确实看到咱们这些奥运冠军们，他们也是在同样的这种要求之下吧，来进行这种隔离和防疫。我觉得每天也会刷着他们的这种短视频， 嗯， 确实有很多启发。比如说会看一些他们之前比如比赛，因为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每天去各个赛场只能关注到自己去的那个赛场， 嗯， 其实不像说在家里看奥运会，今天看这个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所以说我也会把这个过往这个没看的一些比赛或者说一些集锦去回顾一下，尤其很多比赛很精彩，哎，当时没看到，来看看怎么赢的，或者说咱们怎么输的，都可以去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到目前啊隔离生活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吧，就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点。 嗯，就是再回到了，好像是再回到了赛场一样的那个感觉哈。 对对。 啊，确实每次你去跑一届大赛的话，其实都是当时在当下的那个赛场之上，那一定都是非常的激动啊，激情澎湃的，而且过后之后也很长时间需要去有一个回味的过程，也从那样一个大赛的那种经历当中回到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来，就像是演员去演戏啊，进剧组之后真的很长时间才能够从那个剧情里边，从那个角色里边跳脱出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对，特别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吧。尤其是在这个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这种感觉就已经是很强烈了，就是觉得哎，奥运会好像真的开始了，好像已经马上要结束了。当时还是会有一点伤感，而且回来之后刚才说的看这些比赛，看这些尤其是我去过这些比赛的这种回顾啊或者集锦的时候，就会更强烈一种感觉，就觉得哎，这个就跟做梦一样，这十几天的时间，将近20天的时间就这么过来了。 嗯， 回到这个国内之后，首先心情上可能会感觉更安全更踏实了，因为确实东京的这个疫情到现在我们看也还是会比较严重，但是想到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又会觉得这种情绪还会很激动，因为毕竟不管受到各种影响吧，它还是奥运会的比赛，它还是世界体育最高水平的一个这种竞技平台的一个较量，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包括回来直到现在，尤其看到这些比赛的时候还会很激动，想到哎，我在那个场馆看到了一些什么，或者说电视里没有的，或者说在这种转播中看不到的，哎，我想到了一些什么，其实都是一个经历吧。我觉得确实奥运会的比赛会让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兴奋，而且兴奋之后可能又会想下届奥运会在巴黎会怎么怎么样，每次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一种快乐，当然也是一种怎么说一种很好的经历吧，对我来说。 那之前你在比如说在世界杯啊，在一些大赛当中的采访经历，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自己去单兵作战的哈，基本上很多的时候都是单兵作战，但这一次是一个四人团队在前方，虽然是奔赴着不同的赛场，但是是一个团队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就这一回的这种团队作战，你有什么样的一种体会呢？ 我觉得还是大家一起吧，会有更好的一种，互相的一种促进吧。当然你也说到，比如我们白天出去的时候，都是每个人个体的这种，去各个赛场，但是晚上回到我们的酒店之后，我们会开个会，或者有时候大家，稍微吃点东西的时候，或者在一起再吃口饭，或聊聊天，聊聊今天一天的这种感受，可能不管是业务上还是这种经历上，我觉得都是一个促进。在前方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可能会组建成一个临时的一种小的一种家庭，或者小的一种团队，这种感觉就比一个人会心里好很多。因为你要是一个人去的话，晚上回到酒店或者回到驻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冷清，有时候想说点什么也说不了。其实就跟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因为你每天其实也会看到很多或者想到很多，但是分享的话可能只会通过语音啊，或者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去分享，不能面对面去分享，就是还是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会让你感觉心里更舒服一些。 我们也期待着李维结束隔离之后回到北京，咱来直播间来，咱在 这边啊，有家里人呢，李欣在问说，咱们现在这个隔离是在酒店里不能出去，还是说就是在房间里都不能出去？应该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对吧？ 对，在房间里不能出去，然后 对，一直到21天结束吧。结束之后，我们会回到北京，还会有这个健康观察，但是这也都是符合我们不管是国内还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防疫的规定和要求的。 那就那你们四个人，现在呢，因为在四个不同的房间了嘛，有没有什么用高科技手段，或者说就敲敲墙什么的这种联系方式？ 其实那天因为我 这高科技， 对，因为我的房间跟林院的房间我们俩是挨着的，然后有一天我们俩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就是这个酒店的隔音效果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俩比如说在做一些录音的时候完全听不到对方在这个录音的这种状态，平时就稍微的比如说出差啊，住过酒店什么的，其实还会能听到，但是这个完全听不到，他们隔音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整体因为它可能是一相对比较老的酒店，所以这个墙啊都比较厚，所以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对方去说话的声音的，还是至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得，那这个敲墙这招不管用了。 而且我知道这个酒店以前我们住过，就是每次客场去打天津泰达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住在这儿，离水滴很近啊。那个酒店也没阳台，就是你也没办法从外边把脑袋探出去看，哎，这个林院在这屋呢，是吧？也没办法。 嗯， 对，这个酒店其实我们是在它正面它正好有一个这种装饰的一个这种怎么说镂空的一个这种铁网吧， 遮阳的， 对，然后只能从这个缝里往外看，正好我对着外头能看到这个天津电视塔， 对，能看着马路， 对，有马路，然后有远处是天津电视塔，所以只能看看外头，哎，今天是晴天是阴天，然后远远的能看到这个电视塔，觉得就是就像刚才王毅说的，可能他离这个水滴比较近，离这个天津那体育场馆比较近，觉得哎，到了天津之后还是感觉跟2017年到了全运会的感觉一样吧，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也是一种缘分吧，也是离不开跟体育有关的这些场馆。 嗯， 也希望李维啊，结束了这个隔离之后回到北京啊，咱再继续上直播间来聊啊。谢谢李维，再见。 好，再会。 大家也都在聊这个青州小菜啊，这是关于我们的赛季。接下来要是在12月回来打这个争冠组的比赛的时候，到时候就只剩一个 A 席了。 哎，您这个北三说了。说这个青州小菜啊，这个咱也不是一点荤腥都不沾，是吧？说不然的话也容易营养不良。另外说，哪怕弄点肉松什么的呢？ 嗯， 那他一这个北三一说肉松，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 阿尔松。 阿尔松 啊， 你说 这样 阿里松也行？ 这阿里松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对吧？阿尔松那大家就不是。国安的球迷都会比较熟悉了，是吧？ 嗯，是，就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环境之下，这若愚也说嘛，大鱼大肉伤肝，青州小菜，嗨，有点伤肾，花插着来最平衡。那 A 席您就自当就是那肉松。 行 啊， 这边呢，托尼韦也提到了关于费尔南多啊。这个解约的事，他说：“说实话，现在咱阵容里要有个塞保利，这实力的，咱都能笑开花了。” 是啊，那人家巴西国家队的成员啊，天朝梦想家说：“抛开 A 席不谈，就现有人员，踏踏实实用三前锋，玉宁、子明、曹永进或者是小何，不完了吗？国内窗口要是再开的话，能操作的人也不多，咱就宁缺毋滥啊。” 嗯。 目前就是人就是这些人， 对，反正现在呢这个材料已经基本上都定了，就是看看厨子怎么做。 李欣说咱国安已经提前保级了，如果预备队顺利归国了，12月份就让比利奇随便折腾吧， 可劲儿折腾，把这些预备队的小伙子拿来练练， 哎， 是吧， 就练练手，也就是这个节奏了啊。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体育的消息。 先来关注一下男排吧，因为全运会的男排比赛呢，成年组昨天是第六个比赛日，是吧？上届亚军也就是咱们北京队，最终呢是不敌江苏，以2胜4负无缘四强。昨天的第一场比赛，上海队是3-0轻取河南，提前锁定了一个四强的席位。第二场比赛的时候呢，北京男排是先赢一局，但是随后呢，江苏队后来居上，以3-2战胜了北京队。随后的比赛，广东队没有顶住浙江队的进攻，0-3落败。 山东队是3-0击败了四川，这样整个的比赛都结束之后呢，北京男排是无缘四强。今天男排的小组赛将会全部结束，排名靠前的四支球队进入半决赛。 我们也关注一下世界羽坛的顶级的团体赛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小组抽签结果已经出炉了，中国男队跟印度、荷兰、塔希提岛是分在同一个小组，中国女队的小组赛呢是和丹麦、马来西亚以及加拿大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去年的9月15号，世界羽联就宣布鉴于疫情的关系，决定推迟计划在10月份举行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新的比赛日期就放到了2021年，也就是今年。 对，中国队呢在尤杯当中是排在 D 组啊，男队这边呢汤姆斯杯是在 C 组，和印度、荷兰还有塔希提在一起。另外呢，在美国方面也传来消息，就是 NBA 新赛季的两场揭幕战现在已经确定了，分别是篮网队客场去对阵卫冕冠军雄鹿，以及湖人在主场对阵勇士，湖勇之战。2021到2022赛季的 NBA 成立以来的第75个赛季，揭幕战是10月20号来打响，常规赛82场比赛，主客场各有41场。第一场揭幕战就是雄鹿，在主场将会升起总冠军旗帜，颁发上赛季的总冠军戒指，对手是篮网。那这也是东部的半决赛的一次重演了。第二场揭幕战，湖勇大战，洛杉矶湖人对阵金州勇士，两个球队呢在今年附加赛当中有过交手。具体的这个时间是7:30是雄鹿对篮网，10点的时候是湖人对勇士，而在晚些时候，应该在本周六左右吧，将会公布新赛季常规赛的具体的赛程。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平台上啊，微博、抖音、快手等等这些社交平台上的热搜。冲上热搜的，还是挺辣眼睛的啊，是日本东京湾发现了残奥会保安浮尸，排在了微博热搜的第二位。 对，这是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8号的报道啊。新华社呢也是援引了这篇报道，东京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就是 MPC 附近的东京湾的海面上，当天上午有人漂浮，最终呢确定是一名身份是残奥会保安的人员死亡。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说，当天上午9点多有人报警说，作为奥运会和残奥会主新闻中心的东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东京湾海面上有人漂浮。后来呢，有关部门将这位40多岁的男性送到医院，最终是确认死亡。不过从警方的消息来看呢，警方说，这个男子被发现时，他的穿着呀，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和人发生争执，基本上应该不可能是刑事案件了。 哎呀，但是这事儿反正听着还是觉得心里不是特别的平安啊。 对 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因为奥运冠军们频频的冲上热搜而产生的一系列的后续的事件，就比如有一些这个商家就把杨倩、陈梦、全红婵这些奥运健儿的姓名注册了商标，中国奥委会也郑重的提示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的商业活动应该保持理性，切实的尊重运动员的合法权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没有获得运动员本人或者是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的授权，是不得以奥运健儿的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者是其他的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等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有上述行为的应该及时的撤回，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的申请。运动员还有未成年运动员的监护人是有依法追究相关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的。 如果大家在中国商标网商标信息查询系统里面检索的话，就会发现呢，到就是8月15号的时候啊，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50位获得金牌的获奖者，已经有20个人的名字，包括这同名的情况啊，被申请注册为商标，而且还有一些注册时间在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他就给注册了，提前就给你注册了， 哎，说这些这种行为合法吗？ 嗯， 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的主持人李雷啊，他为我们也是解读了一下奥运冠军的名字如果被注册成商标啊，这些冠军们应该怎么办啊？这到底是不是商家的这种无良商家的违法的行为？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啊，对于相关的权利人的保护呢，可以说还是比较完备的。因为现行的商标法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审议通过的。针对目前这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这种网络时代到来以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商标的侵权的行为，及呢商标的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进行了修订。那么其中呢，包括恶意抢注的这样的现象呢，也在商标法当中呢得以比较好的体现。比如说在商标法的第32条当中啊，就明确说了涉及到抢注的问题，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的权利。那么什么是在先的权利呢？这个在先权利既包括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人格权项下的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啊，这里包括比如说名誉权呀、荣誉权呀、隐私权呀等等等等哈，还有包括比如说商标的使用权呀、商标的专有权呀，那么这些都是涵盖在现有的权利的范围之内的。在第32条里面还有这样的一项哈，它是这样规定的，说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个中国奥委会所发布的这个声明当中，比如说有人抢注奥运冠军的这样的名字作为他的商标先注册下来，因为现在呢还处于正在申请的阶段，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把这种申请的行为就一概的定为恶意抢注，但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够寻求保护了。现在按照目前的商标法来看，对于这种抢注的行为，如果侵害了在先的权利人的权利，是可以有很多种渠道来寻求救济的。现行商标法的第33条就规定了，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啊，这个行为是违反了法律规定，那就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也就是说，申请人他申请的商标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呢，有一个3个月的公告期，在公告期之内，如果别人认为这个商标侵犯了我的姓名权了，侵犯了我的权利了，那么就可以向商标局提出一个异议的申请。那么这时候就是权利人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啊，有一些人，有一些企业，他可能申请注册奥运冠军的名字，那作为自己的商标，通常按照目前的现行的情况来看，商标局呢是不会去审定通过的。如果一旦审定通过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所说的进入公告期了，公告期之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去申请商标无效。那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商标啊，它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是按照恶意这个奥运冠军的名字来注册的，它可以用一些谐音啊、同音字啊或者说汉语拼音的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注册有可能会获得通过，但是一样可以通过商标法的第33条，通过商标法的第45条来获得权利上的救济。 一号线也说，这为了蹭热度啊，而去提前的抢注奥运冠军的名字作为商标，哎，有点不择手段了。 Mr. Wake 呢说呢，说咱们这是在为奥运冠军担心吗？操心吗？是吧？说咱们还能给人家操心？其实咱不是操心人家奥运冠军的权利，咱们是看到了这种恶意注册、抢注商标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是要提出谴责的。 对。继续我们也关注一下奥运冠军们。还有一条热搜呢，是孙颖莎晒了晒奥运会上收集的徽章啊，每每到了这种体育的大赛的时候，都有这个换聘的过程，那是一特美好的交朋友的过程啊。运动员也一样啊，收获了一金一银的孙颖莎给自己的奥运之行打了一个80到85分。他说呢，单打没有拿到金牌有点遗憾啊。谈到混双的搭配，孙颖莎是说自己跟王楚钦搭配的比较多， 可以尝试跟樊振东小胖搭配，肯定也会比较的开心。 另外呢，也是在昨天的一个电视的娱乐节目当中哈，许昕是在连麦当中唱了一段啊，也是上了热搜。他唱这段呢是叫一次就好。就在这之前呢，许昕先是表演了一段他那个乒乓球技术，拿那乒乓球拍立着，那个垫乒乓球，然后拿一个矿泉水瓶那个拿这矿泉水瓶跟那儿垫，后来还把这个球停在了瓶盖上，表演了专业技能之后，就给大家清唱了一段一次就好，咱来听听许昕这个歌喉啊。 来一首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啊， 一次就好。 哎，看他颠球，有时候颠不过，一次 一次就好。对， 那我们来欢迎来，掌声鼓励来。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你看看是不是，教练对我说唱歌算什么，是不是， 哎， 唱吧，唱得好， 声情并茂。 最后这句听出来了，就前面要不说是许昕，还真不知道是许昕唱的，但是最后唱歌的这人一听就知道， 最后唱歌那是大张伟。 对，是大张伟。这个太明显了哈。确实，许昕没少在各个场合一展自己的歌喉，比较的柔情，跟场上的风格，有反差啊。但是恰恰就是这种反差让大家觉得哎挺可爱的。 而且确实咱们的运动员非常的全面，是吧？ 这边怎么这么多不给喝彩还喝倒彩，温特说听这歌我放心了，人不可能全都那么出色，怎么着怎么着这唱的没唱进您心里啊。天长梦想家说呵，原来有大张伟跟那儿起哄呢，这我也放心了。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新华社的消息，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昨天宣布，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来定在2021年的今年10月16号到23号举办的晋江2020第18届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也要延期了，延到了明年的11月26号到12月3号进行。 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会在下周重返日本，参加8月24号举行的东京残奥会的开幕式。日本的媒体报道说呢，巴赫可能在残奥开幕前一天，也就是8月23号抵达东京，但是这个报道并没有透露巴赫在东京的其他的行程。如果按照之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行程，他抵达之后要有3天的隔离时间，所以要是8月23号到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开幕式，是吧？还要看一看他这个具体的行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国际残奥委会的主席帕森斯8月16号抵达东京。当然他抵达的时间呢，距离残奥会开幕也只剩下8天的时间了。 我们继续来简单的关注一些国际足球的情况啊。德转市场是更新了德甲联赛球员的身价排名，哈兰德1.3亿欧元领跑，前十里边有8个都来自于拜仁。 对，除了第一的哈兰德1.3亿欧元和第10的贝林厄姆啊，多特蒙德队的18岁小将5500欧元之外，第二到第9都是拜仁的基米希、戴维斯、格纳布里、格雷茨卡、科曼、于帕梅卡诺、萨内和莱万多夫斯基。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尤文是宣布从萨索洛签下了意大利的国脚中场洛卡特利。据报道，他是会先租借尤文2个赛季，租2年，总价是3750万欧元买断的合同。 另外呢 ，F1 方面呢也是更新了自己最新的赛历哈，日本站的比赛呢大概率将会被取消，加上已经是被取消的澳大利亚站、中国站，亚太地区呢将会连续2年没有 F1 的赛事了。 我们也关注到蒂姆现在因为伤病的原因也是提前退出了美网啊，那他就无缘卫冕了，看看小德是不是又会在美网上一骑绝尘拿到一个冠军。我们一个片花广告之后在第四时段继续回来，下边就要连线侯森了。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第四时段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节目当中将会直播连线侯森啊。您对大侯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赶紧的给我们发过来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就把大侯请到直播间来。很多家里人也说，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青州小菜的日子啊，其实也挺好的。你说这大鱼大肉吃惯了之后，它真是长时间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健康的影响啊。需要青州小菜给自己好好的来调理调理肠胃。 嗯，我们先通过电话呢，请进侯森。侯森你好。 您好，一哥您好。 哎，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小手指头怎么样了？ 收音机前那个听众朋友们好， 哎， 那个我这个手指还可以，还可以。完了，现在就是打着固定，打着夹板，然后就在那养一养嘛，问题不大。 啊，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你这个伤势啊，尤其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看到那个照片都很心疼。当时具体受伤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伤势，我觉得是一个守门员很普遍的，因为毕竟可能是守门员嘛，毕竟用手比较多，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接球啊，有的时候可能力气比较大呀，或者是动作呀，有可能某一个动作做的什么的，然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伤，因为我觉得每个守门员都会有这种就是这种，比如手指头错位啊，手指头脱臼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伤。然后就是在打长春那个比赛之前做准备活动的时候，然后射门训练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伤，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可能是这手应该是，我感觉当时可能是断了。因为能感觉出来说那个当然戴着手套嘛，当时但感觉那个手指头已经错出来了，然后当时赶紧把手套摘了之后，队医正好在旁边，然后一看，然后我也一看，我手指头等于是错出来了，小拇指错到另一边去了。 是出击那个击球的时候蹭的是吗？撞的？ 不是，是在那个打长春的那个马上比赛了，8:30比赛，8点做准备活动的时候 热身的那时候， 对，热身的时候，完了出现了这个，然后队医赶紧给我复位了，直接当时给我掰回来了，就 掰回来，完了就把两个手指头缠在一起，然后做了一下固定，完了打了一个板儿在手指头上，因为可能那个小拇指肯定是发不上力了， 嗯， 然后就把两个手指头缠在一起，然后也把手套做了一个固定，然后就是吃了两片那个扶他林，吃了两片那个止疼药，然后、 哦、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上去了。 嗯、因为打长春那场比赛，确实在转播的时候看到你那个手套的外面，小手指跟无名指是拿胶布给绑在一起的。没想到就是赛前那个热身的时候伤的，还以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些不舒服为了保护呢。 哦，这是比赛那个准备活动时候伤了，也可能是没注意啊，或者是怎么着，就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手指就跟可能队员有的时候会崴脚，可能是一个性质，因为他老用手嘛。 嗯嗯。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伤病。 人家队医给没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我看到6645也在问说这恢复的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痊愈？ 啊、他当时的意思是，如果当时就不训练了，就应该是打差不多一个月夹板。 哦，得一个月的时间。 啊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因为回来那个去查去照片呢，可能是。有点轻微那个骨裂，啊，但是就是问题还不大，就是打了夹板，只要是不在，因为毕竟现在休息了嘛， 嗯， 不太用手了，然后把那个夹板固定上，然后就有可能就会慢慢就会长上了自己，因为他小拇指那个上面那个骨头，他那个错了位了，他那个韧带可能损伤的挺厉害的，啊。 因为确实呢，知道守门的时候特别容易伤着手指哈，希望你早日康复哈。那就是 好， 如果让你啊，整体来说一下咱们球队在第二阶段这个应该算是十场球，因为实际上九场球咱们有一场补赛，这十场比赛，你怎么来评价咱们队这几场比赛的表现呢？ 我觉得因为今年这个主教练最后比赛也说了嘛，主教练也说今年可能是。咱们国安队可能是以往比较困难的一年，然后可能队员也是不太齐整，然后可能俱乐部也是在一个更名的，因为老板付出了也很多嘛， 嗯， 为这个更名，然后可能都是情况不是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后把这口劲儿给咬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所有在队里的队员都最后都是希望说，大家一定不管是谁在与不在，谁是不是主力，谁踢得多踢得少也好，大家都希望拧成一股绳，一定先把这个就是先进了争冠组，最起码。 嗯，那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几场比赛或者有哪几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呢？ 我觉得反正今年就是打上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一直落后嘛，一直落后，然后最后把那个宝哥给调上前锋嘛， 嗯， 给调到前锋，然后到88分钟的时候顶进一个扳平的进球，我觉得那个我记得挺清楚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也确实当时也挺累的，也挺不容易的，因为当时也有可能一直4点多踢了好几场了已经。 对。 然后又因为可能之前比赛都是一周一赛打亚冠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赛，有一个这种的体能储备，可能今年就是跟往年都不太一样，可能第三天就要马上面临比赛，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怎么说都是一个经历吧，因为这种比赛呢模式可能只有在我们小的时候十几岁可能会经历打区赛，可能会经历那种2天、2-3天、3-4天一场比赛，然后这一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疫情也好，因为这个可能12强赛的备战也好，然后把比赛可能压缩一点，然后3场1场比赛，可能大家都是谁也没经历过。而且可能人员又不是特别充足，我觉得当时也是比较困难嘛，我觉得 然后当时宝哥那个砸进了一个头球嘛，然后直接可能所有人一下就把那个就是精气神又提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觉得那个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扳平比分就几乎就是在最后时刻88、89分钟的那一记头球绝平啊。 对对对对。 而且那场比赛呢也很提振士气。再有就是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教练比利奇一直在使用一个三后卫，就是三中卫的体系。那你作为门将的话，你和这个三个中后卫之间配合会更多。你怎么来评价？就是咱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打4-4-2，然后现在今年呢突然改了一个三中卫，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和后防线相互之间的这种人员和位置上的连接呢？ 因为可能今年可能刚开始这个主教练也可能是想打四后卫，但是因为可能外援不太充足，然后国家队的人一直也在去长期备战嘛，人数不是特别完善，然后呢教练可能的意思呢咱们先做好防守，跟我们开会的意思呢也是说可能咱们先把防守做好，然后再去想着再去进攻，因为人确实人员不太充足。如果人员充足，比如有外援的话，有可能他会打自己熟悉的阵型。然后现在可能我觉得这个五后卫可能是一个没办法才会改成那个五后卫。然后他想可能因为毕竟别的队的主力啊人员最好的人可能都是前锋。这种配置都是把外援都放在前面了嘛，然后可能想后面多一个人，然后保护一下吧，可能是主教练有他这种想法。 另外这边还有叫素望之辉一位朋友就想问问大侯说，咱们当时呢因为踢天津金门虎那场比赛输了，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咱们跟天津两场比赛一共就拿了1分嘛，说那场球输了之后咱们球队都做了哪些总结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后面最后的两场比赛面对亚太啊，包括最后的一场面对申花，还是打出了球队的精气神，就是输天津之后队里边做了什么总结呢？ 输了天津，因为确实这个丢了5分，就是大家也觉得这个5分很可惜。但是我觉得哪个队都不弱，这里我觉得没有说强队与弱队之分，我觉得就是谁赢输谁赢谁我觉得都很正常，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打天津的时候球队的精气神可能不太理想，可能比赛状态啊不太那什么，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毕竟短时间一直比赛恢复比赛恢复，等于比赛队员比完赛第二天调整一下，然后在台场马上就要比赛了，可能会有一个身体比较疲惫的状态，然后又打天津，当时又想说可能换几个人，然后补充点新鲜血液，然后让踢的比赛比较多的轮换一下，但是没想到说效果可能不太好，然后也有点紧，当时可能，然后让天津先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就没办法，大家就得把攻出去嘛，就赶紧想把球打回来，就赶紧想攻出去，可能投入的兵力就比较多，后面可能就没守住，让人又偷了2个。然后就觉得大家也比较遗憾嘛，遗憾当时士气比较低落，因为觉得说打天津应该是一个拿分的最好机会，如果这个5分拿到手了，可能后面不至于说就是这么难这么困难，然后教练跟队长这些老队员一块总结就说大家就是比赛已经过去了，因为毕竟3天就一场球，就是也不要再想了，就把后面的比赛必须得咬下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让你再出错了，你也不能再出错了，再出你有可能这两场球平一场球都肯定可能进不了争冠组，完了就是大家就觉得就是什么也不想了，就必须把球拿下来，就没也别想说看别人的脸色平不平谁赢谁输，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两场球先给啃下来咬下来，然后再去看看只要我们能咬下来，我们就能进 争冠组嘛。 其实那个时候呢，局面虽然说不是很有利，但是呢，还可以说的一定程度上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哈。最后两场比赛咱也都拼出来了。我看到大家呢，对于你在最后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包括在这些赛季在国安队这个阵容当中的坚守，都是非常肯定的。宋彦军就问呢，说，问问大伙怎么保持好心态啊，在场上，包括呢，因为作为足球运动员，也有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如何去进行排解的？ 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一直在保持训练嘛，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吧。我觉得，因为可能因为每个人每个位置可能也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的类型呢，就是，比赛就行，然后平时呢就是做一做恢复，做一做。因为我可能天生不是那种，天赋型运动员，可能就是必须得靠去训练去积累。然后所以可能三天一场比赛，而且守门员嘛，毕竟消耗不像队员那么大。然后我觉得每天踢完比赛，然后第二天队员恢复的时候，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上午去做力量，保持一下嘛，保持一下力量。然后下午就跟着没比赛的，可能比赛少一点，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可能就训练一直没间断。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自身，我觉得保持还是就是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确实跟每个人的类型不一样，但是不一定说有的人训练他就好，有可能有的人训练多了效果反而不好。但是我找到一个自己的节奏，就是我需要训练，我需要去靠训练就累积次数，然后让自己可能在训练中找到信心，然后在比赛中可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发挥。我觉得 因为这个微博当中有听众批评我们俩啊，批评我跟慧凡 啊， 说这个，你看大猴休假期间，咱们还这么早给大猴叫起来连线，说困不困啊？说连完线还得再来一个回笼啊。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大猴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包括也有家里人说这个是不是要保持一些训练，还是说有一些自己陪家人啊或者玩啊这样的一个计划？ 基本上是可能就因为每天那个陪我们家那个闺女玩儿，然后回来也可能那个也是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嘛， 就好不容易从赛区回来可以陪陪女儿。 对，完了，因为之前在马上进赛区之前，我们也有一个小假期，其实是在上海集中的时候，在上海集中时候有一个小假期，然后俱乐部给队员放了四天假。放了四天假，当时但是我们没回北京，但因为都可以回自己家嘛，但是我们守门员组就是我周德海还有因为小郭去比赛了，然后小马是那个一直跟着我们嘛，然后我们三个还有加上守门员教练，我们四个人跟主教练提出来，我们就是假期我们不回去了。我们放假那四天我们都在上海，然后也是租了个车，俱乐部给租了个车，然后守门员教练带着我们去场地训练。因为我们当时想，就是因为当时周总也跟我们说守门员这个环节是这个队里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允许出错。然后我们就想，当时要放假的话，这四天一放假可能因为都有孩子嘛，我也有孩子，小周也有孩子，然后可能一回家，我觉得可能我们当时商量，我们守门员组开了个会，就是觉得说，可能是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又看孩子回家，可能练的储备不会特别多，然后当时就我们自行决定了一下，我们四个人就留守了，留守当时的酒店，然后让守门员教练每天带着我们，等于放假四天，我们也一天没歇，我们都在场地，然后就是守门员教练带着我们训练， 所以在这个假期就真的是要拿出来时间陪陪家人，陪陪孩子。 对 就想回来先陪陪孩子。就像您说那个睡个回笼就不可能，这个6点多我们家孩子就起来就开始玩。 有孩子的都懂哈。 对，6点多起来他根本就不让你睡，睡有时候中午想睡眯一会儿，然后这啪就得给你打起来，就说你陪我玩啊。是，其实欠家里的也比较多，然后一回来也是刚回来2天嘛，回来2天然后陪孩子玩玩，然后也会休息一个3-4天，然后就会俱乐部也给每个运动员做那个训练计划，然后也都会按照这个计划完成。 也感谢大猴啊，和我们兄弟唱小节目连线，同时呢，也代表家里面很多的，就家里人，我们一些听众朋友，来，祝福大猴吧。后面祝你早日康复啊，这个小手指早日康复，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另外，享受和孩子在一起这个非常美好的时光。 好， 谢谢猴子， 谢 谢猴子， 谢谢大家。 哎呀，这边。很多家里人小爱就说，听了侯森的采访，这个国安的门将们优秀是肯定是有原因的啊，确实大家都非常的勤勉，尤其是大侯说自己不是那种天赋型的运动员，你就听他的这个， 其实他的身材他的门线技术上非常非常好， 对，但是一直特别的谦逊又特踏实。 另外呢，小玉也说，听侯森讲自己那伤的时候，听着都疼啊。希望他早日康复吧。包括《快乐人生》，李大本事等等，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6306也都说，希望大侯早日康复啊。 是， 这比赛他这位置没人换，不容易。 是，6306说有孩子的，那确实减肥。 另外这边08哥说，头一回听侯森说这么多话，听他说话感觉就性格很好，踏实稳重，才能够保持目前的状态。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旗帜系列的第29集《人境福利院老人们的贴心小棉袄》，稍后也会继续为您带来1025动生活。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位于顺义区西南侧，因毗邻首都国际机场，素有国门第一所的美誉，管辖有14个居民小区、10个别墅区和1个自然村，辖区内还暂居着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人员2000多人，派出所里有58名民警，党员54人，其余4人为预备党员。正是这样一支党员队伍，守卫着国门第一线的安全，维护一方百姓平安。今年，天竺派出所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一走进天竺派出所，给人的感觉是环境干净整洁，屋内窗明几净，大厅里民警对前来办事的群众态度和蔼，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刚刚开完晨会的派出所政委王健介绍， 派出所党支部呢始终坚持呢把政治建警啊放在首位，推动那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动员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的优势，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使支部这些年成为了基层为民服务的一个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着16年警龄、11年党龄的天竺派出所副所长张江挺身而出，与另外4名党员民警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协助属地政府建立起全市第一个医学隔离观察点。 这个时候，很多从境外飞回来的武汉人已经回不去家了，市委让我们就地安置这些武汉返到国内的这些人员。